欢迎收听《乐韵留声》，我是于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钢琴曲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啊，叫做《友谊地久天长》，这是电影《魂断蓝桥》当中的插曲。这部经典的爱情电影讲述了陆军上尉克罗宁在休假当中邂逅了芭蕾舞女郎马拉，两个人陷入爱河并且互定终身，讲述了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部爱情悲剧，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天人相隔。像这样的爱情悲剧影史当中还有许多，比如说莎翁笔下经典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段故事被很多的导演拍成了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来自1996年和2013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Pride can stand a thousand trials, the strong will never fall, but watching stars without you, my soul cries.The aching

下面这段独白加原声来自电影《花样年华》，周慕云的那一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哎呀，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到了现在啊。华语电影当中相爱却无法在一起的故事也有很多，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两首歌呢，分别是动画电影以及1994年版本的剧情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插曲。 原来是这么个模样，近在眼前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 Thank you.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for you, still more. Speak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若久留，泪也敢流，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 下面这首万芳的《新不了情》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年上映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真爱情未了》。不难推测呀，这部影片它其实和《人鬼情未了》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情未了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在一起。的确，这也是华语电影史上悲剧爱情电影的代表作之一。与之相似，日本导演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也是这样的一部天人相隔爱情仍在的悲剧。这是一部非常安静的电影，电影的插曲呢也是很安静的，由久石让创作。 Thank you.

除了这样的激烈的爱情悲剧啊，其实还有一些电影是情节安静，剧情缓慢，但是却让你在点滴之中痛心落泪。比如说电影《情书》就是这种在不经意之间戳中你泪点的剧情片。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星愿》当中的主题曲《星与心愿》，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部电影插曲了。这部电影呢，当年上映的时候，那真的是文艺片当中的一匹大黑马。那个时候啊，宣扬了一种珍惜眼前的一切，不要把爱情埋在心底的新型的恋爱观。而这部电影当中，任贤齐和张柏芝的形象到现在，我相信依然印刻在大家的脑海当中。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好了，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我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心痛的 无论怎么多孤独，毫无交叉碰触，世界怎么都孤独，关关前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忍住？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 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